在阴暗角落，他优雅的落座，无情打破野生的取舍，无法逃脱，手腕紧固的绳索，这向往扭了假动作，不再有泪流的恐怖表了，宽有了许多，那些线索标记着黑衣深深的束缚，一瞬间完美打破一切含糊的思索，幸亏这是个秘密，遇见不敢一枪击毙，别忘记往事中理智即开始疯狂游戏。过去的无数片段，闪烁影片的那个影子是否真相，拨开重重的迷雾，寻找消失的道路，搜寻着想要得到来自出现的禁锢，无穷无尽的黑暗，危险随时降临，扑朔迷离中也传来不和谐的声音，无尽的黑色空间，无数的细微碎片连接唯一的一瞬间，凝结出闪烁的直线。故事的最终主角，放慢的镜头似乎有些莫名其妙，荒迷于黑暗现场，注视着一切方向，眼中的那份空洞完全无法度量，接连闪烁的讯号，那是谁的警告，一个个线索聚合在一起，